妈，我是路过的客商，想在此处借用一餐便饭，不知意下如何？ 嘿，看你可能说的，咱们必是看妈，在龙江水穷也得做得可能了，快请家里坐吧。 如此多谢了。 龙虎炖来了，青鸭锅变了，好喝又好喝，辣气腾腾，又香又。 菜呀，味道真是好啊！ 咦，这个人连破菜烧豆腐都不认了，一定不是平民百姓。客人呐，你不晓得，我来告诉你，这个菜呢叫做红菜绿昂肚，金香不又变。 哦呀，实在是妙啊，妙妙妙啊！ 青龙皇帝回呀，京城了，好喝又好喝。问了呀，一心想将农家秀才带回来，御膳房里厨师们杨柳叶子青娘娘。 御膳房接旨啊，三天烧不出红嘴绿鹦哥，金香白玉板以驱金之罪乱出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快快四处张榜，哪一个能烧出，重重有赏。 哎呦喂，这不是我们龙家的布菜烧豆腐吗？我来接榜了。 功夫进宫难呀，烧饼难，好也好嘿。不甜烧豆腐味道真难， 杨柳子青娘娘， 红嘴绿昂姑娘呀，金香。